辛酸苦辣，我呢给大伙儿讲一些治病的办法。那我也知道排队的朋友有很多，所以有的时候节目之外私下里呢，我也会跟助理说啊，要不就多接几个电话吧，大家伙都有难处，也都不容易。说实话，跟大伙这知心话一说多了，这心里啊往往就会有很多的感触。很多时候这电话撂下了，我半天啊都缓不过神来。比如说昨天吧，接了一个患者家属的电话，是一个女同志给我来电话，就想问问给爱人用这生物疗法行不行。那我说你跟我说说情况啊，结果呢没说上两句话，他自个儿就先哭上了。 怎么回事啊？ 他爱人呢今年56岁，按理说这50多岁的男人呢正应该是家里的顶梁柱。结果就在2年前，这顶梁柱啊说倒他就倒了，脑梗。送到医院呢及时抢救是抢救过来了，但这个人呢也就那样了，走不了道了，出门呢得坐轮椅，这胳膊呢大伙知道跨栏了啊，说话呢也费劲儿了，有的时候着急了呢瞪个眼睛张个嘴巴他就是说不出来，而且流口水还特别严重，你现擦都不敢烫，所以每天那个领口上都得垫块毛巾给他接口水。然后平时吃饭喝水都费劲儿。这个人呢得了这个病啊特别容易呛，这一呛呢就喷的哪哪都是。那么这2年这位女同志为了给她爱人治病，真的是各大医院没少去，也真的叫药没少吃，什么降压的降脂的抗凝的溶栓的，还得配合着吃点护肝的，反正医院里的大夫说哪个药好使他就买来给他爱人吃。那么为了买这些药呢，家里的所有的钱都用光，能卖的东西也都卖了，前前后后花了20多万，能借钱的亲戚那儿也都借遍了，现在呢就差一个卖房子了。就用这个女同志的话来讲，她说我不怕卖房子，但是徐主任这个始终不见好啊，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去年老伴说话还能说一句连在一起的话，今年呢就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说，这都费劲儿了。他说徐主任您说我姑娘还没结婚呢，我不能让孩子也跟着我们一起背债呀，边说边哭。后来就跟我讲，徐主任今天呢找您这儿来了，这是最后的希望，如果再不行那就真不治了。那什么是因病返贫呢？这个就是，尤其是这脑中风，如果依靠传统的方式顶多算是个维持，说白了得了这个病它就是一个无底洞，而且就算是吃药维持，你过个2-3年你稍不注意还有可能就是二犯三犯这个病。所以每当遇到这样的病人这样的家庭，我都特别理解，因为谁家要是有了这个病，那就等于说同时遭了3种罪。 哪3种罪呢？ 一个最痛苦的就是患者本人不甘心的得了这个病。第二个最上火的就是他的老伴儿。扶持了几年下来，没见好，可能还见严重。第三个最怕拖累的人就是他的儿女。所以正所谓一人中风，全家发疯。所以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你爱人这情况完全可以用生物疗法，它不仅能够释放出巴马的高地磁，直接对他的中风后遗症可以说做到了一劳永逸。然后呢你也记一下用法，到时候呢这个别用错了啊。 那么既然说到这个话题了，那收音机前我们家庭当中有中风后遗症、脑溢血后遗症、脑血栓后遗症，总之是有偏瘫患者的，大伙儿可以记一记，非常简单。首先把主机放在患者的背部靠着，有温度的地方靠着背啊，靠着背，然后呢让患者两个手分别握着手握式电极，打不开手的朋友慢一点，慢慢慢慢的把这个电极呢塞到他的手里，这样呢通过释放出来的高地磁能够打通我们患者体内淤阻的经络血脉，恢复患者的自我行动能力。但是心急吃不得热豆腐啊，刚开始的时候呢你可能没有什么大的改变感觉，你不要怕啊，慢慢的有感觉的地方它会从你的胳膊一点一点的往上走， 嗯， 等到肩膀这儿了，你这个走路啊啊脱腿呀、啊、手啊跨栏的这个问题呢它就能够解决了。那么有条件的话你不要怕啊，慢慢的有感觉的地方它会从你的胳膊一点一点的往上走， 嗯， 等到肩膀这儿了，你这个走路啊啊脱腿呀、啊、手啊跨栏的这个问题呢它就能够解决了。那么有条件的话呢配上这个生物制剂，因为里头的三萜物质能够在咱们的胃液里生成生物场调节素，能够给咱们的细胞补充能量，这样呢在激活患者半休眠状态的脑神经和修复我们的损伤的脑神经细胞的时候，同时加速病情的恢复。临床上基本上患者的语言思维能力就可以逐渐恢复， 嗯， 甚至还能直接清除脑血管内的垃圾，恢复血管的弹性，从而呢就摆脱这个病的二犯三犯的可能。那么因为脑中风嘛，无论是出血性的脑溢血还是缺血性的脑血栓，其实说白了就是我们脑血管的事儿， 嗯， 确切的说就是血管内皮细胞出了问题了。那么随着年龄的增长，咱们血管内皮细胞难免会出现老化的问题，再加上各种药物对血管内皮细胞的刺激损伤，那就会导致血管变硬变脆，那这就加大了脑出血的可能性。同时呢血管内皮细胞的异常还会导致血管内皮素分泌过少。 内皮素是干什么用的呢？ 很简单呢，它是血管内皮细胞分泌出来的，它有抑制血小板粘附和聚集的功能。 哦， 啊，那说白了就相当于人体自我分泌的溶栓药和抗凝药。那要是这个内皮素的分泌少了，血栓呢就容易出现，那挂在血管壁上那就是斑块，那就是血栓，要是受了点什么刺激，它要是血栓斑块脱落了啊，堵在心脏了，心梗了，堵在大脑，那就是脑梗。那尤其是现在这个季节啊，这个天越来越凉了，早晚的温差大，这一冷一热的刺激，血管本身它都受不了了，所以正是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高发期。 嗯， 像什么心梗啊、脑梗啊、脑出血呀，都特别容易出现和复发。而且这个季节的脑中风的复发呢，还有一个特点。 什么特点？ 它就是没征兆，它就是来无影去无踪，它突然就中风了。而且发病还特别快，头天晚上躺床上啊，老夫妻两个可能他还跟你唠嗑呢聊天呢，第二天早上这人可能起来就费劲了，手麻身子麻，这个就是脑中风了呀。 中国已成为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 也是人口老龄化最快的国家之一。可是你知道吗？跟10年前相比，中国老年痴呆脑萎缩患病率增加了85%。50岁后，中老年人因骨质疏松每年会遭遇约37万起骨折事件。60岁后，中老年人心脑血管疾病患病率竟高达39%。药罐子，病秧子，我们的健康不断地被疾病蚕食着。你可曾想过，是谁偷走了我们的健康？巴马人，他们很少吃药去医院，甚至不知道抗生素为何物。在那里生活着很多100岁以上的老人，他们抽着烟，晒着太阳，诉说着家常往事。在那里，很多80、90岁的老人耳聪目明，步履轻盈，而且无病无灾，甚至100岁以上还能在田间耕作。是什么让我们有着如此的差别？此时此刻，你是否该反思，改变一种健康方式呢？巴马长寿现象给我们启示，祛病可以变得安全、绿色、有效，长寿可以变得舒适、轻松、简单。 像我之前有个患者给我来电话，啊，辽宁的，跟我说他老伴儿是怎么去世的，就是因为上冬以后买了200斤大白菜，后来晾完了，自个儿啊就琢磨着，哎，自个儿没事儿，所以就抱着白菜往3楼的楼道里抬，他就琢磨抬上去呢，去腌那个酸菜，结果抬了一半了，扑通一下，啊，栽倒在楼道里了。 哦， 当时还不赶巧，就是这个楼道里没人上下楼，没人发现，等后来邻居上下楼看见了，已经晚了。 嗯， 送医院抢救也没抢救回来。哎，你说这白菜多少钱呢？这命多少钱呢？哎，这个账真是没法算了。 嗯， 所以说脑中风的问题，重点还是日常的养护。 怎么来养护呢？ 那就是养护血管啊。 嗯， 养护血管的内皮细胞啊，让血管的内皮细胞它得正常了，它得强韧了，分泌的内皮素得够了，那这脑中风也就不再出现了。那说到这儿，我就不得不提一下这个巴马，因为巴马人的血管要照他们的实际年龄，太年轻了。 嗯， 我们给当地人做那个血液样本分析的时候就发现，无论多大年纪，他们血管的弹性以及内皮素等各项指标都非常的正常，比一些年轻人都要强。用现在很流行的话叫做100岁的人40、50岁的血管。 哦， 你给他们去做一个脑 CT， 做一个核磁共振，你会发现一点阴影都没有，特别的健康。可你再看看咱们，咱们因为总吃药总打针，再加上污染和饮食的不注意，那50、60岁的人血管老化硬化的都像是100岁的了。所以很多过了50岁的人都有这个脑中风的问题，只是说有的人呢他比较轻，梗死面积较小，那有的人呢他会出现一侧的面部和上下肢麻木或者无力，或者言语不清，行动呢那当然也就笨拙了，平时呢什么头晕呢、呛咳呀等等。那么还有一些人他可能啊没有一点的不适的症状，不过呢在神经内科门诊当中，很多老年人甚至中年人去做头颅 CT 或者核磁共振，也就是 MRI 啊，做这个上会检查出有腔隙性脑梗塞，也就是腔梗的诊断。那片子上都是阴影，那这些阴影说白了就是脑部血液供应出现了障碍或者缺血缺氧所导致的局限性的脑组织的坏死。所以呢咱们在片子当中一看， 一块阴影啊，有的小一点，有的是一大片啊，血管老化的越严重，堵塞的就越多，症状的就越重。那有的人就说了，没事儿，我肯定没有，我每年都打这个扩张脑血管的药，我定期的去冲冲血管，通一通。还有的人说啊，我是每半年输一次丹参，我也没事儿。那大伙儿要知道，这种通血管扩血管的行为救急是可以的，这种方法不可以经常用的，这是一种误区。 嗯， 因为什么呢，我刚才讲了，老年人本身你的血管就脆，血管的内皮细胞就不好，你还强行的给它扩张，那不就是把这个血管给撑破了吗？你不把血管本身的问题解决了，最后只会雪上加霜。所以我们在巴马刚开始做研究的时候，我们还觉得可能是他们巴马人的体质啊跟我们不一样，我们跟他们的基因有差异，他们有长寿基因，我们没有，所以他们的血管呢不老化，永远那么年轻。可是我们后来比对之后发现并不是那么一回事儿啊，他们的血管年轻，血管内皮细胞健康的秘密其实就是巴马当地的百魔洞啊，高地磁。 嗯， 因为我们也发现呢，上巴马这儿来治病的人有很多就是脑中风偏瘫患者，家里的老伴孩子就把他们给带过来了啊，治病疗养，每天钻那个百魔洞。随着时间的推移，每个人都有不同程度的好转，先是不流口水了，能说话了，甚至有的朋友不用别人扶了，走路呢，哎，也不拖了啊，这个腿一边走一边拖，能自个儿走到了。那咱们对此做过一项检测，发现一些刚到巴马的候鸟人，他们刚开始几天症状虽然没有好转，但是他们的血液的样本显示他们血管内的内皮素开始增加。 嗯， 那随着时间的推移，内皮素的指标也是越来越趋于正常，这个也就意味着在巴马高地磁的影响下，损伤老化的血管内皮细胞正在逐渐的恢复原有的功能。随着内皮素的增加，患者脑供血越来越充足，做核磁共振检测对比能够发现，患者脑袋里代表供血不足的白点儿是越来越少了。 嗯， 那因为个体差异不同啊，所以快慢不同，但是都会有好转的反应，尤其是在这种高地磁的刺激下，会重新激活已经休眠的神经细胞，进而呢让患者逐渐恢复语言和认知。那咱们复制了这种高地磁场，并且结合了单极动磁技术，穿透性达到了9到12公分。 嗯， 进而呢能够像巴马的百魔洞一样直接对中风偏瘫患者进行。那么临床上很多患者在用生物疗法配合生物制剂之后，很明显的感觉到肢体麻木的情况得到改善了，双手啊能使上劲儿了，这都不用别人说，自个儿去做一次就明白了。之后患者的流口水能够控制，说话能够逐渐的清晰，但也因人而异，有的人之前都说不了话，哎，他慢慢的能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蹦，那也是进步啊，对不对？所以不能着急。 嗯， 再说得了这个病，你再着急也没有用，你坚持调理个3个月，你再看看，你这个病现在是不是让你自己能走了，是不是你的生活能自理了？所以啊，咱们只要找对方向，不盲目，那就没有问题。生物疗法是通过细胞层面直接来改善疾病，所以如果咱们听众朋友啊，你要是脑中风的高危人群，你也可以通过生物疗法进行中风的预防。 可能有些朋友不了解什么情况是脑中风的高危险人群。那今天我就说一说，大家伙呢可以注意一下啊。可能有人说了，你说高危就高危呀，有什么证据呀？没事啊，我说你听，你听听我说的有没有道理，听了记住了你肯定不吃亏。 嗯， 那一是最常见的腔隙性脑梗，我刚才说了，这其实就是轻度的脑中风，那这是50岁以上的人最熟悉的一种病。你上医院去检查，上边写着诊断结果，腔隙性动脉梗塞，只不过呢就是最轻微的脑中风，病灶呢在你的小血管。那么如果这个时候你不加以调理的话，你不把这个小血管疏通的话，下一步就是你的大血管，即便之后你做了手术也不一定能够好。所以说腔梗的人不要认为自己幸运，自个儿的病不是脑中风，其实它就是脑中风。 嗯 啊，二一个是有脑动脉硬化，你上医院检查体检了啊，查出来脑供血不足，脑动脉硬化。其实这个病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思就是脑血管的内皮细胞它老化损伤了，弹性的降低了，就跟那个橡皮筋一样，弹性降低了，你反复的拉就会怎么样呢？ 就容易折了， 可不是吗？ 嗯， 那咱们不就是出现脑出血了吗？那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三高。 嗯 啊，指的就是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那如果说我们听众朋友您有这三高当中的任何一高，你脑中风的风险率就提高 25%。 这个不是我说的，这是疾病控制中心定的。那你算吧，如果说你有高血压，那你的这个脑中风有 25% 了，你再有一个高血脂，你再有一个高血糖，那你中风的概率不就是 75% 了吗？那差一步就到脑中风了。 嗯， 那第四个是什么呢？就是颈动脉斑块，这个大家比较熟悉啊。做这个检查的时候，在这两侧的这个颈动脉这儿，这两根颈动脉是维持我们大脑供血的吗？如果说在两个颈动脉里头有斑块，说明你血管内皮细胞释放的内皮素少，那如果不及时调理，就很容易加速血管狭窄的情况啊。这是第四个。那么第五个就是你得过一次或者是一次以上的中风患者，那一轻两重三要命。那你如果说有我上面讲的其中一种情况，你就一定要容易加速血管狭窄的情况啊。这是第四个。那么第五个就是你得过一次或者是一次以上的中风患者，那一轻两重三要命。那你如果说有我上面讲的其中一种情况，你就一定要小心了。如果你有两种以上的情况，我建议你尽快的通过生物疗法赶紧修复一下自己的血管内皮细胞到大伙儿的手中。大家也知道这一批呢是我跟医院协商转调给咱们的，这个就要需要时间了，而且呢还得。 好的，非常感谢徐主任的提醒和您的精彩讲解，先请您稍作休息。中国已成为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人口老龄化最快的国家之一。可是你知道吗？跟10年前相比，中国老年痴呆、脑萎缩患病率增加了85%。50岁后，中老年人因骨质疏松，每年会遭遇约37万起骨折事件。60岁后，中老年人心脑血管疾病患病率竟高达39%。药罐子、病秧子，我们的健康不断地被疾病蚕食着。你可曾想过是谁偷走了我们的健康？巴马人，他们很少吃药去医院，甚至不知道抗生素为何物。在那里生活着很多百岁以上的老人，他们抽着烟晒着太阳，诉说着家常往事。 在那里很多八九十岁的老人耳聪目明，步履轻盈，而且无病无灾，甚至百岁以上还能在田间耕作。是什么让我们有着如此的差别？此时此刻，你是否该反思改变一种健康方式呢？巴马长寿现象给我们启示，祛病可以变得安全、绿色、有效，长寿可以变得舒适、轻松、简单。好的，接下来有请中医传承人徐桂英主任。那在这个环节，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进行参与。400-108-1661 400-108-1661。 这位朋友你好。 你好，徐主任。 哎，你好。哎，请讲啊。 好的，我眼睛有所改变 啊。 眼睛有飞蚊症 啊，飞蚊症， 泪囊炎。 嗯嗯。 哎 嗯， 眼干眼涩。 眼干眼涩。嗯嗯。 哎 嗯， 有时候这个夏天的光太强吧，还怕光。 嗯嗯， 这是一方面。 嗯， 我虽然没有三高，但是也是一体多病吧。 嗯嗯， 脑功效不足， 嗯， 还有耳鸣， 嗯， 哎， 嗯， 这个腰椎有两节膨出，一节突出， 嗯， 啊， 问题还不少。 这个，哎， 嗯， 这个睡眠也不好， 嗯， 我最想解决的就是睡眠和眼睛了。 啊，睡眠和眼睛，那我问一下， 啊， 在做体验的时候，您体验下来，感觉怎么样？哪些方面有好转？你做的什么穴位？ 在那里，他这个眼睛吧， 嗯， 说是这个时间长一点， 嗯， 先做让我做这个三阴交， 嗯， 三阴交说是改变我的睡眠， 嗯，三阴交做下来情况怎么样？现在， 这个睡眠吧，我从年轻这个睡眠就不好， 嗯， 时间太长了， 嗯， 这个稍微有所好转。哎，因为我这个年轻睡眠就不太好吧，睡眠时间太长了。 从很年轻的时候，这个失眠就有了这个问题了， 哎， 是吧？ 睡眠不太好。 嗯嗯。 哎，在那个时候吧，像我们这个年纪，我今年70岁了。 嗯。 都是做针线活。 哦，那，你这个伤肝伤肾呢？ 嗯。我又好看书。 嗯。 哎。 还喜欢看书。 可能是这个对于用烟。 嗯， 过度吧。 嗯嗯嗯， 这个肝消耗的太厉害了。 嗯嗯嗯， 哎， 所以这些问题，很困扰你了是吧？ 是的。 嗯嗯， 我不知道从哪方面治疗了都。 啊， 这些年也没少这个治疗，不过我倒是没有吃过西药，这个还没吃过西药。 没有吃过西药一直。嗯嗯。 哎哎。 好。 因为经济状况嘛，也没有住过院。 啊啊。 就是想办法调理吧。 啊啊。想办法调理，是吧？好的好的。啊，是这样的啊，根据您刚才的这个病症，还有呢，就是根据你这个眼睛的问题，说明您的这个肝呐和这个肾的时候啊，肝肾它都有点问题了。那你在做这个穴位的时候，你还可以增加其他的穴位。如果你针对失眠，我们可以针对内关穴，知道吗？内关穴知道吧？ 知道 啊，我们大夫号脉的地方。还有 啊，我知道， 就是内关穴这偏一点，往小手指头那边偏一点，在手腕的那个横纹线这个地方，你手 啊 手腕内关穴横纹线，小手指跟无名指当中这个缝儿，沿到手腕横纹线这儿有一个穴位，就叫神门穴。 神门啊，知道。 哎，就这个内关呐、神门呐、加上你说的那个三阴交 这些都可以调理，啊，都可以调理你 的 失眠症。 哦， 啊，你这个一做以后没有几天，啊，你有的时候会，甚至你会怎么样？你在做的过程当中，你自己坐在那，你都会想睡觉了。 哦， 啊，他这个， 那更好，谢谢。 然后你晚上你躺下去的话。 你还没等你看什么电视看什么书呢，没看两页你的眼睛已经闭上了。那么在做的过程当中，主机可以放在你肝脏啊，这是一个方面。 哦， 啊，这个是针对你的这个失眠的。因为放在肝脏呢，调整人的这个代谢，如果人的代谢好点呢，那你这个也好点，对不对？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咱们穴位呢不是说单一的这个穴位啊，像你眼睛来讲，我们中医上讲的肝主目，肾主瞳，那你就是说主机放在肝脏上，这两个电极片你贴在后腰眼那儿，就是腰啊两个后腰那个地方这么做啊。这个明白没？就是电极片贴在腰那儿，主机可以靠在你的肝脏这个地方，这样的做法呢，你就可以让你的眼睛逐渐好起来。还有呢，等到做完以后，咱的主机是热的，对不对？ 对。 哎，你把那些东西拿掉也好，不拿掉也好，或者你不拿掉也行，你先把它关掉，关掉主机是热的，你把你的眼睛可以贴在主机上。 哦。 啊，眼睛闭起来，等到它自然的这个主机的温度没有了，你再头抬起来，这样做穴位呢是效果特别好。啊， 好吧， 啊，还有什么别的？身上有什么其他方面的问题吗？ 因为我一个人吧，要是后腰哈或者后背的，我得找别人，孩子们都不在家。 你不用他们呀？ 啊， 不用他们呢，就是你的腰知道吗？自己的腰知道吗？左右两个腰， 啊， 用手 在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好找。 哎，就是自己摁一摁，有点酸的那个两个腰， 啊， 左边贴一个，右边贴一个就行了。 好的， 这不就行了？不需要别人。咱们这个任何事情都不需要别人，这个主机完全可以咱们自己一个人操作就可以了。 啊，那个我倒是会。 哎，对， 我学会了已经。 啊，这个都已经学会了， 啊， 是吧？ 啊，是的。 啊， 谢谢 啊，不用谢。配合上生物制剂，大家在过程当中就会觉得这个身体上的很多的病症逐渐的就能得到改善。啊， 好的。 好， 我也注意到了，我感觉到身上比较轻松些， 已经轻松了， 哎， 对不对？嗯， 是的， 嗯， 那个徐主任 啊， 您也要注意自己的身体，不要太劳累。 我会。好，那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吗？好不好？ 好的，谢谢， 哎， 谢谢徐主任。 哎，不用谢。 好， 再见，哎。 好的，再见。 他诠释的是但愿人间常无病，哪怕架上药生尘。这是一个老中医人，他始终相信医术在人心，心正药自真。 我最感谢的就是那个徐主任，因为你那讲的真真切切，实实在在， 真的太好了， 太谢谢你了，徐主任呐。 徐教授啊，肝长气短讲三方，百姓把它挂心上。 提醒一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进行参与，400-108-1661 400-108-1661。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这位朋友你好。 喂， 这位朋友你好。哎，我徐桂英，你好。 啊，你好。 哎，请说。 哎呀， 啊， 真高兴呀，徐主任。 啊， 我那个听咱们这个的，你讲的就一年了。 啊， 去年9月份就听上了。 哦，听了一年了。 你也挺愿意， 啊， 听嘛。 啊啊，喜欢。 实实在在的。 嗯。 那个我呢是这个咱们山西太原的。 啊，太原的朋友。嗯。 啊，我今年73岁了。 嗯嗯。 嗯。那我现在这个因为时间的问题，我现在就把我的情况、身体状况， 嗯， 和徐主任说一下。 嗯，好。 主要是现在吧，就是我是高血压。 嗯。 啊，有心脏也不舒服。 啊，心脏不好。 啊，完了是那个什么，那个主要是那个我在去年这个12月份的时候住了一次院。 嗯。 后头人家体检检查，全部检查都是这个 腿上有这个酸塞， 嗯， 就是左腿的这个小腿的外侧是有酸塞了， 小腿的外侧有酸塞，是吧？ 他说完了是那个什么这颈动脉右面的，他说有那个有斑块形成 啊， 就是完了就是简单的话就是眼睛就也干涉，眼也糊 啊，眼睛也不好了，嗯嗯， 哦， 嗯， 食苔是口干口苦， 嗯， 那个就是有齿痕。 哦，舌苔上有齿痕啊，有齿痕说明您的这个脾脏不是最好啊。 脾胃不好，反正是有时候他那个啥嘛，倒是其他没感觉到啥，就是有时候就不想吃饭嘛。 不想吃饭，脾胃不好，大小便正常吗？ 大小便还可以。 嗯，大小便还可以。其他身上还有什么地方不舒服的吗？ 其他吧，就是那啥的，就是有时候就是最近这个腹部就是肚啊，就是最近好像老想胀，好像里面有多少气似的。 嗯，肚子胀。 嗯。完了就是腰也不太舒服，腰不太舒服啊，就是有时候他也不是疼，有时候就是空，好像是就他没劲儿。 啊， 好像有时候走路吧，就是最近就是轻飘飘的，最近说好像是他带不动似的。 嗯， 好像这两条腿可沉了。 嗯， 完了就是说那个腿上就是酸塞，这腿小腿吧，就是老感觉到好像是，谁给我拿上多少那个呢裹腿，都给他紧紧的勒住似的。 嗯， 就是腿就是最近是没心情的不舒服的厉害。 嗯，觉得很不舒服。 啊，其他就是那个啥，那个颈椎，他是检查的时候也是有点那个突出，三指是四指五，五指六，他是向外有点突出 啊。 那个吧，我也没有感觉到他有多疼呀。 那就是还没有压迫到哪根神经啊，一旦压迫以后事儿就来了，而且颈椎的问题有的时候会造成大小便失禁啊。 啊， 颈椎压迫神经以后。 我一个是想让徐主任就是帮我把这个头晕这个高血压这个告告我，应该是帮我是应该怎么怎么那个是解决，完了以后就是我主要关键就是腿，这个酸塞这个就是咱们那个呢这个活动呢我不是参加上了，这个已经是这个拿到家了，就是这个因为咱们那个那个那啥的时候就那个搞活动就是免费十次的那个，我参加了七次， 参加了七次，感觉怎么样 啊？感觉那个当时我做的时候就是因为这个腿不爽，轻松就觉得是走路呀是什么呀，那个啥完了以后我就是一直原来老想咳嗽嘛，但是他没痰，老是觉得是这嗓子里面一痒就咳嗽，我也做了他两次以后很明显的就好转了，就咳得多了。完了以后不是我又在咱们那个做那个啥，就是叫专家。就是看了两次嘛。现在这个还在负责第二次的这个糖药了嘛。这个就是喝了糖药和做了这个。也这基本上是我现在是胃吧。也不难受。基本上这个精神嘛比原来也好，也好了。原来吧老是就见累的不知道是咋地不舒服了。现在吧就比较好转，因为这吧毛病肯定不是一下来了的是吧，也是成年累也累下的嘛。 我明白。 去的时候也肯定是费劲儿。 好，我明白啊。首先我把你的这个问题给你做一个解答。生物疗法它是对人的这个细胞能够修复的，而且呢是模拟了巴马的这个环境，所以呢很多的疑难杂症一体多病通过生物疗法它的效果是非常好的，包括我们前期所有的前去体验的一些朋友都已经感觉到了它的效果，大伙儿体验下来都是非常满意。您这个病呢如果说是血压的问题形成这个动脉硬化的啊，现在吃着降压药的，那么在这个说明书上有降血压的穴位太冲穴像您现在如果说腿部有问题的话你就先做太冲穴那么你现在有斑块， 这个斑块的问题呢，像小腿的斑块呢，咱们在做的过程当中，你可以把这个主机开了以后，主机上是有温度的，你就直接把你两个小腿搁在这个有温度的主机上头。 哦， 啊，这个就是直接这么做，这就可以了。啊，这个就可以了。还有呢，我们说你在做的过程当中很随意，它没有什么特别的让你怎么样的，非得怎么样的，即便你这个穴位找得歪一点啊，不正一点，这都没有问题啊，因为它是通过生物场这个磁场来调理咱们病症的啊。像你小腿肚子的问题，那么我们还有个穴位叫承山穴，你也可以贴在这个地方做啊，也可以贴在这上做啊，或者把那个贴在你的腰两个腰眼那儿，贴在肾这儿，然后把腿呢搁在这个主机上做，这样做下来20多分钟，20到25分钟做下来，你这个腿会很轻松。还有一个呢就是水啊，我们说很多人到了巴马长寿村以后，他们都在那儿喝那个盘阳河的水，那咱们怎么来喝到盘阳河的磁化水呢？你平时就把你的杯子就搁在这个主机上头就可以，你不做的情况下，你这个仪器放在那，你就搁一个杯子在上头，你待会儿喝的这个水它就是这种磁化水，这种水它能让你血液里的脂质的东西，就脂肪类的东西能够溶解在水中，能够代谢掉，那你的斑块你经常喝这个水它就帮你代谢掉了。 那完了，徐主任，我想问一下，就是说，咱们那三叔像我现在不是还用的咱们那个糖药，还有喝的西药，但我做这个和这个， 可以 冲突不冲突？ 没什么冲突，没什么冲突，它主要是给细胞补充能量的。因为人老了，衰老了，咱的细胞不愿意干活了，你让它代谢，它不肯好好的代谢，它不代谢不就是堵了吗？不代谢就不就是形成斑块了吗？对不对？它要是能正常的代谢，活力激发了以后，那咱们虽然说年纪大了，咱就跟巴马的老人一样，眼明心亮，脑袋清醒，腿脚跑得快，只要你在做的时候，就相当于你到巴马了，所以考虑的是很周到了，能拿到的朋友真的是很幸运。很幸运。 当时还没那个体验的时候，你听你讲一样，我就说哎呀，这必须得参加，必须得体验， 必须得 拿到，越听越想听。 那咱们今天就先说到这儿，后面的朋友要等急了好吗？ 我再次谢谢。 不用谢，不用谢， 太谢谢了，太谢谢了， 不用谢，不用谢， 真的是高兴的不行。 好，再见。 谢谢了哈，再见再见， 再见， 谢谢啊。 提醒一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进行参与。400-108-1661 400-108-1661。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这位朋友你好。 徐主任你好。 哎，你好，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我是沈阳 啊，沈阳朋友好，有什么问题您说啊？ 那个我是哮喘呢。 哮喘多少年了？ 那个2013年得的哮喘。 哦，2013年， 这个中医啊，都看了，叫喘症。 喘症，对。 去年4月听您讲课以后呢，吃了五味汤药，有所好转。 有所好转， 就是好转是从各个方面来说，这个原来这个风湿啊，这个睡眠不好这块多少经历的但是现在这个喘呢，还不见好， 喘不见好，其他的病症都挺好是吧？ 就是感冒今年就基本就减少不少。 现在我想问问您，您这个咳喘呢，专门针对咳喘，你现在用点其他的别的药了吗？ 现在别的药没用，就是头两天就天都热，补点那个，那个叫那个，中午补四粒那个那什么，夜明。 啊啊， 您现在这个喘是白天严重啊，还是晚上严重啊？ 就是动就严重。 一动就严重。 对。 啊，是。 原来夜间就是刚要睡觉的时候，那时候严重。 啊啊。 后背对着这个，乳头这个地方右面。 啊啊。 还有些疼痛感。 啊啊，有疼痛感。您这个舌苔啥颜色？ 舌苔是白色的。 啊，白色的寒喘，嗯，血压血糖有问题吗？ 血压基本是原来是低点，现在讲话也就是70到110左右。 啊，这个正常啊， 血压基本还可以 啊。你平时你是喘，还是咳，吭吭吭的咳，还是上不来气儿，光是这种喘，是哪一种啊？ 是。动感就喘，咳着也喘。 啊，在中医有一本书叫《素问》，它里边就辩证这个咳喘这个病症，就是咳喘这个病是怎么说呢？叫五脏六腑皆令人咳，非独肺也。就是咱心肝脾肺肾其他的地方有病，都会导致咱们咳喘。啊，这个病的治疗呢是比较难治的，比较难用一些药。一次性的或者是三天两天的就能把这个病治好，它是需要一点时间的啊。咱们这个老话说嘛，老怕伤寒，少怕劳，这话不错的。一场感冒啊，咱就一下子又咳喘了。那么最近一段时间呢，生物疗法。那你如果说做上，它是全新的生物疗法啊， 另外徐主任呢， 嗯， 那个我的病还有这么多，这个前些日子是暗的， 嗯， 心脑供血不足， 嗯， 心肌两虚，肝郁，完了还有尿分钠， 还有前列腺的问题， 就这个看看这还能够开个什么方。 啊，想要开个方子是不是？ 啊，我是因为啥？我是信赖中医， 可以可以。 听您广播以后，我到一场。 啊，行，没问题，我给您。 这个还有这个长眼儿 啊， 有时候就像那个吃咸了是呵呵的。 啊，没问题没问题，我给您开个方子啊，您把生物疗法先做上。那么最近呢，针对这个上呼吸道的问题先做啊。 啊， 哎。那么方子呢，给您开一个，你还有心脑血管问题， 有时候就像那个吃咸了是呵呵的。 没问题没问题，我给您开一个方子 您把生物疗法先做上。那么最近呢，针对这个上呼吸道的问题先做那么方子呢，给您开一个，你还有心脑血管问题，那我给您把这个肝肾给您调一下，葛根40克，麻黄9克，桂枝15克，白芍15克，云苓15克，赤芍15克，丹皮15克，桃仁15克，柴胡15克，枳实15克，炙草10克，生姜10克，大枣6个，我给你转到沈阳。 好，谢谢主任。 好嘞，我祝您早日康复啊。 好，给您添麻烦了。 不麻烦，不麻烦。 工作中那个接我电话。 哈，好， 谢谢谢谢。 哎，不用谢，好，再见。 嗯，再见。 中国已成为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人口老龄化最快的国家之一。可是你知道吗？跟10年前相比，中国老年痴呆、脑萎缩患病率增加了85%。50岁后。中老年人因骨质疏松每年会遭遇约37万起骨折事件，60岁后中老年人心脑血管疾病患病率竟高达39%。药罐子病秧子，我们的健康不断地被疾病蚕食着，你可曾想过是谁偷走了我们的健康？巴马人，他们很少吃药去医院，甚至不知道抗生素为何物，在那里生活着很多100岁以上的老人，